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啦。 這個就是泰若蘇的拍角佬嚟嘅。 個鼻冇咁大， 唔係咁啊算啦，唉，你都即係離開咗咁耐啦，都唔諗住你翻嚟嘅。不過即 係客串一集， 客串一集啦， 一集咁多， 一集咁多啦。 嘉賓啊，今日 係咁啊，第一樣嘢咧就唔係講新聞先喎，就你要解釋下你最近去咗邊度嚟啊？ 養病。 你有咩病啊？你後生細仔，你咩病啊？ 咁後生唔代表冇健康啊，休養啦。呢近呢半年都係咁，你其實肥咗十。我想有十公斤， 係啊，肥咗肥咗好多。我都好羨慕你嘅，即係你可以去，即係失蹤完一排幾個月肥咗。我失蹤勁，我都肥唔到。 你瘦底嘛，冇辦法啦。 邊個話我瘦底啊？ 咁即係你真係瘦比較偏瘦底嘛。嗱啦，咁啊，今日都好多嘢講嘅啫。 唔係嗱，你咁樣嗱，你頭先嗰個太簡短啦。嗱，你要講即係其實你有一段時間你唔喺香港噶嘛？ 係 有 一段時間。 去邊度先？ 周圍去。 周圍去係嘛？即係周圍列國。 又冇人咁講嘅，當養病咯。 哦，你又幾好喎？你養病可以周圍列國，即係養病喎。 有藥食啊嘛。 錢從何來？時間從何來？ 我收咗外國錢。呢個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啊！好，咁我哋就講外國勢力。咁外國勢力咧就係啱啱最新消息啦，即係今晚傍晚7:33啊，就澳洲萊德市，應該 Adelaide 啦。阿萊德 翻譯又係， 真係。呢間係咩？其實呢間係主場新聞嚟嘅喎， 嚇立場啊， 立場立場嚇，就係應該亞德萊德市就係議會通過決議支持香港反送中，咁中國領事館又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咁我哋今日都講緊呢個干涉 支持香港反送中，即係又係令人好非常所以咁樣講啦。嗱立場喺嗱我大是大非咧，就唔好講個人立場 啊。唔係啊，我哋錯啊，唔係我錯啊。 係你 係 right 啊！佢係另外一個城市，邊有咁識咁解啫嚇 ？OK， 收翻頭先個説話嚇，係我錯。OK， 不過大是大非咁講，立場喺過去呢個幾月嘅報道其實係即係，如果喺國別媒體嚟講做得算唔錯。嗱呢度嗱雖然唔好話講咁多啲外來嘢，但係真係嘅。OK， 咁我哋又講 再次講翻頭先係我錯啊，就唔係立場錯，係 right 呢個地方，因為即係我成日而家一望落去就係 Adelaide 嗰個地方嚟嘅。OK， 咁嗱，呢個係小事嚟嘅啫，只不過作為一個引子，因為我諗即係以一個咁嘅地方去發表一個咁嘅聲明咧，其實就對嗰個大局嘅影響唔大。但係我哋即係呢個節目從來我哋都係用一個即係所謂比較國際嘅新聞角度去睇成件事啦。咁香港呢件事，我歷來我近呢四五集，我其實即係都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嘅。咁今日亦都唔例外啦，即係第一節，即係雖然阿威廉應該會有佢自己個題目，但係我哋都想睇睇咧，就係即係發展到依家咧，最重要咧就係以前我哋嘅宗主國啊，英國，佢對呢件事嗰個睇法係點樣嚇？咁呢件事咧，其實喺網上咧都有一篇文咧流傳咗好耐嘅，呢篇文咧就係一個《倫敦時報》啊，咁中文個翻譯好多時嘅《泰晤士報》，咁實際上又唔係好妥嘅，因為嗰、那個即係佢。那個原本的英文是 Times 啦嚇，咁就唔係時代啊。 但佢一個名字一樣啊嘛。 嗰個係 Times 啊 ，Times 啊 ，with the Times。 我話即係同美國嗰個時代雜誌嗰、那個。 唔係個英文上有兩個意思唔同嘅，即係Time 嗰個時間點解咧嚇？咁但係呢個 Times 即係加咗一個，即係變咗一個眾所謂另外一個意思嚟嘅。Modern 即係唔會講 Modern Time 嘅。Modern Times， 唔係呢啲唔好過分翻譯做中文啊！啲 係啦，咁 anyway 我哋唔去糾纏呢啲問題啦。咁其實一路以嚟咧，我就好少睇份報紙，唔係話佢唔好啊。即係如果以前咧，我就一路睇嘅，但係問題佢收錢咧，咁我就唔睇。咁我睇咗唔收錢嗰份咧，就係即係英國 Guardian 啦、衛報啦。咁咧，佢有呢篇文咧，因為喺網上傳咗好耐，傳咗個中文版。咁我就 rather 我想睇個原文點寫法。咁我睇之下咧，就覺得有啲嘢咧，其實喺中文個媒體度咧，我哋就比較少講嘅。咁但係對，即係今日我哋點睇香港呢件事咧，就有啲啟示嘅。咁所以容許阿 William 俾少時間咧，我就講講呢篇文先。咁我標題好簡單咧，標題就話咧，即係對於中國嗰個一啲空談啊，係令到英國咧 好像很無了道 Fable 就是用廣東話講無了道，你就是齋噏，你又不是真的打，你知人家看不起你，看你不起嘛。這篇文的背景事實上就由於最近英國外相 Jeremy Hunt 他現在都競選了這個嚟緊呢一任嘅首相， 保守黨嘅 黨魁，咁如果贏喺黨內贏咗嘅話，佢就會成為英國首相。咁但係睇個形勢咧，就 Boris Johnson 嗰個機會就排面較高嚇。 Johnson 高㗎啦，係。 咁陣間我哋會講講呢件事嘅。咁由於咧就係嗰個同中國嗰方面咧，就即係互相係鬥嘴啦、嘴炮啦。咁好多人就話：，咁你英國咁今日都唔係大英帝國啦，你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小英倫啫嘛。咁你有咩可以做到啫？舉個例下嘛。而家玩下手，掉翻轉頭，中國唔投資你仲大鑊添咁樣。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其實英國個經濟咧，我前一排都去過一兩，其實就唔係太好嘅。特別喺即係如果真係脱歐嘅話咧，其實就英國公司都幾大鑊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好多人就話啦：，即係你邊有料到啫你？即係只不過即係噏兩句啫嘛，咁噏兩句可能阿 William 都覺得就係你 Jeremy Hunt 侯俊偉，佢有一個中國太太啦嚇，係西安嘅， 日本人， 日本人， 記唔記得當時你講錯嘢咩？老婆係咩？ 佢講咗日本人。OK， 咁咧好多人就話咧，佢都係因為佢要競選呢個首相，於是乎咧佢就要去講呢咁嘅説話，咁實際佢我冇料到啫，佢講完就算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呢個即係時報入面咧有一個專欄作家咧就寫一篇比較長嘅文，咁我就為咗呢篇文咧我就走去訂閱咗呢個時代，即係呢個倫敦時報 ，OK， 就花咗5磅， 五磅 嚇 ，OK， 好貴㗎啦，5磅對於我嚟講， 食個飯都冇啦。 唔係呢個原因，因為我寧願食飯，我就唔寧願去訂佢呢份報紙。 OK 嚇。嗱，咁佢呢個係講咩咧咁樣？咁一般嚟講咧，啲人咧就好淨係關心一樣嘢咧，就係話。他覺得英國對香港有什麼責任，他說他很承認一件事，英國對現在對香港人是沒什麼可以做到的，但有一件事英國人做到，他就給17萬多以上的BNO 的持有人多一些的權利。嗱，佢用字度咧，我覺得真係可以，大家可以細睇啊。 英國人用字好謹慎嘅，所以 佢用得很好嘅。Holder of this second class British passport。嗱，咁呢淨係呢一範，我哋就可以即係大概講10分鐘啦。 二等公民。 咁其實好多人咧，即係譬如以前我哋喺呢個節目，或者阿 Barry Ma 佢去做一啲即係幫人申請呢個 BNO， 咁有啲人就舊病或者批評佢，即係你攞用 BNO 嚟做咩？你都係二等公民。嗱，其實如果你去英國咧，你某個程度你要承認呢樣嘢。譬如以我為例，我就喺3月嗰陣時去倫敦啦。咁落地就唔係排嗰條。即係自動通道嗰條隊啦，其一啦。咁有移民官要問你嘅，咁當然就好客氣嘅，都冇乜特別啦。問你兩句，咁你如果你英文即係稍微可以應付得嚟，咁就好少問題啫。咁但係當我咧就去係喺坐呢個 Eurostar， 我喺倫敦坐 Eurostar 去咗巴黎，跟住我搭飛機去蘇格蘭愛丁堡落地。 愛丁堡 係啦。咁愛丁堡係蘇格蘭嗰邊噶嘛？咁我喺機上，我其實已經。即係醒水嘅，我就問咗，因為佢派嗰啲表啊，即係嗰日即係你要填嗰啲表咧， 佢哋叫 landing card，landing card 啊嘛，咁我就問嗰、那個即係服務員啦，咁我俾咗本 passport 佢睇，咁我使唔使填啊？咁佢話唔使，咁嗰個係 BNO 嚟㗎啦，咁但係其實咧睇面你睇唔到啊嘛， 你有冇解釋俾個 cabin crew 聽啊？ 冇，咁我梗係唔會咁多嘢啦，我就係俾咗睇啊，我呢份使唔使填啊？咁樣，咁佢唔使，咁我落到去走去排嘅時候，我真係以為唔使填，咁我就排咗啫。就跟住嗰個女官員咧就唔得，呢個係要填表，仲要你平俾我條隊， 我的 passport 啦，即係叫你行。 係啦，即係嗰個當係 foreign passport 嚟喎。咁咧好彩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守條隊嗰個就係俾你即刻走去，仲同埋唔使再排過。 即係 IO 俾你填埋再 係啦，唔係俾我填埋，咁我跟住就去另外一條隊嗰度，就唔使再排過。 OK。 咁呢個咧就係你體現到咧，其實喺英國咧，佢哋而家去做呢啲係對即係一般人講咧係比較有即係有禮貌嘅。OK， 佢就唔會話因為你膚色啊或者 whatever， 所以你就唔好即係下下都講到呢個種族歧視嗰個問題啦嚇。咁係有嘅，不過就唔係即係好似幾十年前嗰種嘅情況。嗱，以你為例，你感唔感覺到呢個係一個 second class citizen 嘅待遇咧？ 絕對啦，呢、這個唔係，但係咁講啦，特區護照都係嘅，特區護照入唔入到中國境入唔到。 回鄉證咁入鄉中國境， 我話你本 passport 係入唔翻去 所謂自己中主國的境內。 咁你有回鄉證啊嘛？ 但係你覺得全世界係好奇怪，唯一一樣就係特區護照啊嘛。佢係冇呢個入翻去中國大陸嘅權利。係 啊係啊， 呢個好奇怪，唔止香港噶，澳門都係噶。咁 BNO 就比較例外少少，如果你唔係中國血統啊等等嘅咧，咁佢就會俾你用 BNO 入去大陸境啊。咁呢個 即係舉個例啦，譬如印度人啦。 印度人啦，越南人啦， 尼泊爾人啦， 尼泊爾啦，例如巴基斯坦啦、越南啊、印尼華僑呢啲都會。咁但係隨住十年前嗰個國籍法再修改之後咧，其實都冇乜呢啲人都已經全部轉曬做登記做英國公民。好啦，啱啱講到 BNO 呢個問題，我少少補充啦。咁英國而家係取消咗 landing card 嘅，過去呢幾個月，因為都一路都投訴。 係咪喺我？即係 去完之後 啦，你 double check 啊，唔係應該 大約係四五月嘅事，咁所以就你又可以話係唔好彩啦。咁呢張卡係好煩嘅，咁唔係齋 BNO 嘅人要填嘅，BOTC、BPP 或者係非英國公民以外五個英國國籍咧、其實佢哋入英國嘅即係所謂英倫三島嗰邊嘅境咧，都係要受呢一個係immigration control 啦，同埋係入唔到係嗰個叫做fast gate， 即係唔可以直接 scan 本 passport， 跟住就打指模嗰啲係唔可以咁樣做嘅，只有 BC 先可以做到。咁所以就係咪二等公民呢？另外你都講埋啦，如果你冇合法簽證喺自己中主國係住唔到嘅，咁呢本係冇錯。我係承認， 咁佢純粹係一個即係旅遊嘅證件嚟啦。 但係嗱，旅遊證件又唔可以咁樣完全講曬，因為如果係旅遊證件嘅話，佢個封面應該係會有個 travel document。咁呢個係一個 passport， 係英國國籍其中一種啦。英國人喺玩呢啲咧，就叫語言藝術，亦都被人稱為就係 British hypocrisy， 就係英式虛偽。就係佢係一個好有階級觀念嘅國家，所以佢睇呢啲嘢咧就會分到好細。嗱，英國其實有好多海外， 你知唔知有啲人係睇唔掂呢本 passport？ 我試過真係 睇到頭暈嘅， 唔係睇到頭暈，我經歷過，我唔知喺泰國定咩，罵聲啊！呢本咩嘢嚟噶？ 唔係我試過一次係喺科威特，我飛亞塞拜疆，咁咧佢又睇我本 passport， 咁啊佢對緊我亞塞拜疆個 e visa， 咁佢見我出生地我係寫咗英國，咁咧我同佢講話。你是你香港出世的，我知道，但是他的系統逼我要揀英國，揀不到香港，如果揀香港中國的話上不到機，入不到境。跟住他說，但現在我不知道怎麼讓你上機，你香港這個中國。跟住我說，我93年，我97年前出世，我給他阿拉伯文的英 British Hong Kong 給他看，我是英屬的。咁 O K 啊，佢话 O K 啦咁样。 唔系，所以大家唔好假设，即系全世界你有揸本 passport 啲人系知系咩嚟噶？有啲人系有啲国家系嗰个移民局系好落后嘅，佢即系唔知啲系咩嚟嘅。 唔系，搞到好麻烦， 好麻烦嘅。 但系就咁讲啦，大部分嘅国家都会将佢当做英国嘅，英国。 但系韩国好似系南韩系当中国噶嘛？ 全世界同你讲亚洲啊。少數啊，基本上有兩個是大韓民國啊，我真係諗得好笑。朝鮮都將 BNO 到英國籍，但係佢韓國啊將佢當中國籍。咁你入境時又或者你攞居留證咧，都係完全係顯示你係中國籍嘅。呢個係有聽眾喺韓國住嘅攞 BNO 同我反映。 我哋 complain 啊，嗱咁跟住要講埋咧，佢頭先佢跟住呢句咧，佢就講緊頭先你個問題啦，就係話咧，佢有啲嘅改變咧、改善咧，係純粹象徵性嘅，例如。如果在我們的機場的時候，即是講英國機場的時候，你就可以用那個自動那道閘門、即是那個E通道，就不需要去排那個 passport check， 這個是其一。其他呢就會實際一點，例如准許持有 BNO 的香港人可以在英國逗留五年，而不是現在的六個月，那就可以讓他們在這裡讀書或者工作。嗱，呢個其實咧就幾大膽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嗰個最大問題就係大家係爭工，即係爭工作崗位。佢話：如果你俾你五年，佢話：喂，你可以喺度做嘢喎。咁當然啦，俾得你五年，梗係要俾你做嘢啦。如果唔喺嗰度做咩啊？即係係嘛？即係俾半年就話：我假設你喺度 hea 咁啊。但係五年咧，後邊個 implication， 如果俾到你嘅話，就你可以喺度讀書同埋做嘢。OK， 嗱，跟住係咩咧？是俾你可以咁樣透過咁嘅途徑咧，去攞全即係正正式式嘅 British citizenship， 即係正式成為英國人啦咁樣。嗱，佢呢度講得即係比較簡單，但係實際上個潛台詞就話咧，而家你揸 BNO 嘅話咧， 英國政府可以做一樣嘢，就係俾你哋可以喺即係英國取得嗰個居留權，甚至公民權。OK， 咁呢個就好大膽嘅。不過只不過佢即係佢唔會即係 呢篇專欄文章嚟嘅， 係啦係啦。咁亦都佢冇乜政治能量嘅。OK， 咁亦都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可以俾埋呢個 BNO 呢個權利俾呢班持有 BNO 嘅子女。 嗱，呢個嘢要睇一睇。啱啱台長講過兩點，我先講第一點就係五年呢個問題。全世界俾免簽最長嘅國家咧，係喺高加索嘅 Georgia， 佢就俾一年嘅。 中文翻嚟就格魯吉啊， 有格魯吉啊， 有啲人唔中意 佐治啊、喬治亞咁樣啦。咁呢個國家近期都有啲問題嘅，同俄羅斯有反面嘅。其實啲仇俄情緒我自己都體會到，因為我都去過呢個國家。咁就呢個國家係全世界少數俾一年免簽嘅，俾好多國家。咁你話俾五年咧，係冇一個國家會咁做嘅。嗱，英國六個國籍裡面咧，除咗 B.C. 喺英國係有即係所謂居留權之外啦，另外有少部分嘅 B.O.T.C. 例如直布羅陀。即係香港嗰個九七主權移交前嗰個公民，即係 BDTC 啊嘅前身。嗱，呢個咧同時間都有子女繼承權嘅，呢個我哋用後講。另外咧有少量嘅 BS， 即係 British subject， 即係英籍人士，佢哋 英國子民啊， 係佢哋喺，但通常都係加拿大啊呢啲咧，或者係透過佢哋阿爺啊。阿爸， 我諗係嗰啲咩牙米加啲啊， 係啊，少數類似呢啲，佢哋就會有呢本嘢嘅。咁佢哋呢啲咧喺 passport 上面 observation 嗰度係有一個會寫住 this holder has the right of the boat in the UK。咁呢個先可以係唔使抌印有 immigration control 去入英國，亦都唔使寫 landing 卡之前。仲有一班咧就係咩咧 ？BPP 嗰班叫做咩 ？British protect person 好似係。即係英國嘅保護人士啊，即係嗰啲政治犯呢啲，咁呢本咧都係要受到係一個叫做 immigration control。所以咧，我同台長如果依家要講英國國籍，講到我諗十一點半都未講完嘅。咁我哋只可以同大家講就係咧，好麻煩。咁好啦，五年咧佢要搞咧，呢個係真係佢要戴個頭盔先嘅。所以點解佢話只可以俾而家17万大約？有 講曬咗，佢講曬咗，講曬 佢笠咗頭盔 啦，笠咗頭盔， 唔會話俾曬所有。因為嗱，香港當年有300几万人有 BNO， 即係有權利申請 BNO， 唔係係擁有啊，有去拎到嘅。喺主權移交嘅時候，大約有500万香港人，有85万人係冇攞，或者佢係有英國公民嘅身份，或者係透過居英權攞咗英國公民身份，或者有加拿大啊、澳洲其他外國 passport。另外一啲就係、是。佢係有得 CRI 嘅 啫 ，CRI 啦，我記得以前係啊 ，CRI 咁 CRI 係咩咧？就叫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身份證明書。 以前咧就攞嚟去旅遊嘅， 係啊。 但呢個好耐㗎啦，即係如果年紀大細啲人都唔知呢件事。 鴨綠色嘅一本嘢嚟㗎，我見過一次。咁當時只有去韓國呢啲少數 唔係嗰啲點解攞 CRI 咧？佢攞唔到嗰英國嗰個 passport BDT 先， 因為佢唔喺香港出世 同埋未夠時間歸化，其實好多有啲人咧，佢個出世你會見到四川啊、上海、廣東，其實佢哋當時係合符咗去申請英籍，佢哋先會攞到嗰個 BDTC 再轉 BNO。好啦，咁當時候咧，其實就350万啦。再計下呢20年香港死亡率，一年平均50万左右啦。21年啦， 咁個英佬咪諗縮數咯， 100几万， 個原因簡單啫嘛，就係如果呢班人唔俾埋後代，根本成件事就斷尾噶嘛，嗰幾年，即係2007年就斷曬尾噶啦嘛。 唔係佢呢個 BNO 嘅設立就係想同唔係港英嘅香港人斷絕的關係啊嘛。 咁我哋都贊成嘅 ，OK， 點解咧？你而家越嚟越多啲新移民，其實就真係唔應該俾佢哋攞 BNO 嘅。 係、okay? ，但係 完全政治不正確一半，但我就要講埋嘅。 唔係都慘㗎，其實即係睇翻一班即係九七後主權移交出世嗰啲00后啊，90后。 唔係咁，我覺得最頂籠咧就係以前有 BNO 嗰啲人係可以有繼承權，即係最多咁嘅啫，係嘛？97年之後，你如果喺中國落嚟嗰啲，就唔應該有 BNO 嘅。 Okay? 媽媽都是 BNO 的話，咁你係咪可以學 BOTC 咁樣可以攞翻個繼承權？ 唔係，我覺得要兩個係父母都要有 BNO 咯，咁先即係應該攞咯嚇。嗱、啊，咁嗰個唔攞唔講啦，因為點解我唔講一樣嘢係最重要嘅？唔重要原因係兩個，其一咧就係根本呢件事佢講咧可能性唔係好大嘅嚇、啊。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呢個BNO 嘅問題咧，基於而家喺英國嗰個政治氣氛咧，其實就冇人敢討論嘅。我舉咗呢個例子，有另外一個人，其實而家網上都 quote 緊嘅，叫 George Calloway。 咁佢咧就競選呢、這個即係議員嘅席位，但係輸嘅。咁佢係咩人呢？佢喺度鬧緊香港人，鬧緊佢講嘅嗰個論據咩？香港從來唔屬於英國嘅，香港從來都係中國一部分。而家咧，你就班友咧就係、是、反對你嗰、那個即係嚇祖國，特別係咧，如果好似喺英國發生類似七一嗰個事件咧，呢班友全部咧都拉曬坐監嘅。咁佢講啲乜嘢啦？咁所以我要平衡嘅，即係喺英國有啲人講啲乜嘢，咁但係呢條友好似疏疏地咁 ，OK？ 咁佢係嗰啲脱歐嗰啲人嚟嘅，但係佢係選唔到嘅 ，OK？ 嗱，點解我特別要講呢？因為佢有一段嘢香港好少講嘅，呢段嘢咧就值得即係喺度發揮下。佢就話咧，的而且確喺香港嘅一啲示威者就曾經衝擊過一啲建築物，而警察亦都有對呢啲示威者使用暴力。不過咧，即使喺嗰日衝入去咧嗰、那個立法會嗰度咧，佢哋嘅行為咧係相當之守規矩嘅 ，well behaved 啊。只不過即係嗰個破壞嘅咧，就係將嗰個區徽 踩咗啦， 踩咗，同埋咧喺牆上面寫咗一啲民主嘅口號嘅啫。而且咧，佢哋擺佢即係用咗喺嗰個咖啡入邊啲嘅。呢啲飲品嘅時候咧，佢擺俾低錢嘅啦。佢跟得好細嘅呢度，佢記唔起喺呢個1970年嘅時候咧，當乜學英國學生走入去呢個倫敦嘅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嘅時候咧，係發生同樣嘅事件。嗰時係搞到即係烏里馬叉嘅。嗱，點解我要特登？其實我最重點我係提呢段嘢嘅。佢用咗個論據咩？就話咧，基本上呢個立法會咧，唔係一個正式嘅民主嘅議會嚟嘅。就等於咧嗰阿梁美芬去講嗰個情況就話啊呢個香港人嘅議會，咁江毓民就講一樣嘢咯，就係呢個實際上唔係香港人嘅議會嚟噶嘛。咁所以呢個問題本身咧就係究竟呢個立法會啊，佢如果喺一個正式嘅民選嘅國家入邊咧，係冇有冇認受性嘅？咁頭先個 George Calloway 佢就一棍拗死啦，就係你總之你衝入就等於我哋嗰個，但實際上呢個選呢個立法會組成嗰個結構完全不等同於英國的國會或者美國國會嘛，所以人民就有權走入去衝入去去做呢啲嘢。嗱，呢個就係佢嗰個 argument 嚟嘅。咁我覺得咧，呢個係我睇咁耐咧，我覺得即係最心涼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有睇肥棒啊，佢最近嗰次訪問咧，佢喺度講話支持咧，我點？但係佢話咧，對於呢個即係示威者衝入去立法會嗰個咧，即係個破壞咧，佢感到係即係非常之傷心。諗好明顯啦，即係佢嘅講話比肥胖高一皮咯，係嘛？我覺得成件事最重要喺呢度咯，即係呢個即係所謂嗰個暴力嘅問題啊！有啲人即係我趁呢個機會咧，其實我唔諗住講呢個問題嘅，就所謂呢個咩暴力嘅，即係係令到佢香港嘅示威或者其他嘅示威咧，就冇呢個道德嗰個高地啦，又或者破壞咗個形象啦。但你講暴力嘅問題咧，暴力有層次噶嘛？譬如而家我打你一锤，或者我刮你一巴，同我打死你是两件事嚟噶嘛？如果你话我推一推你，我话你呢个已经是暴力，咁我何必我如果我既然咁都系暴力，我点解唔打死你啫？即系你暴力呢个名咧，系入边有好即系好多种唔同嘅行为嚟噶嘛？你又发哦，佢冲入去，你唔问佢原因，你净系因为佢做呢样嘢，你就谴责佢咧？其实呢个系唔系我哋而家法律制度？認同的東西，舉個例，你偷一支針和你偷100萬或者偷1000萬是否偷同一個監？不是的嘛，是兩樣不同的。甚至法官審案時他都要酌情去問你偷這支針的原因是什麼，那是可以在那個量刑那裡考慮，就即使他判你罪的話。還有如果是這個反暴力必譴責，這個呢就希特拉、毛澤東同埋一個街邊打傷人嘅人係完全冇分別嘅，所以大家就唔好即係暴力就係一男子去講曬所有嘅問題咯。你一定要問個暴力嗰個輕重係幾多，暴力嘅原因係幾多，同埋特別一樣嘢，行入法入咗入法嗰度係冇傷過人嘅。OK， 嗱咁講呢篇文咧， 啲文物都冇傷啊。 有啲咁佢保護咗啲真係歷史文物啊嘛，咁啲嗰啲歷任嗰啲喺1997年之後， 嗰啲唔好講啦， 嗰啲又唔使講啦， 嗰個唔使講啊，啲特別係嗰個口好大嗰個。 係啦，嗱咁我 call 呢篇文咧， 表面上就好似同我哋講嗰個，即係同香港嗰個關係 冇嚟打楞啊！ 但係咧，入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當日喺沖油立法會嗰度咧，同埋你而家喺街邊，你即係出對街，你見到啲人去示威嗰度咧，你都好容易見到一支 Union Jack 嘅支國旗。嗱，嗰日喺立法會嗰度咧，擺咗上去主席台嗰支旗咧，就引起好大爭議啦。而家就唔係好多人想講嘅。甚至中國外交部或者他們現在吵環球交部，他們不是太想說這件事，但這件事如果你細心看英國的報章和美國的報章的處理，事實上是有分別的。這個就是 William 去詳細詮釋一下什麼事。 剛剛台長所說 Union Jack， 其實大家都知道有個婆婆就或者其他人都是不斷在即金鐘、灣仔這些揈這支旗，咁另外都有班人揈咗支香港旗，我香港旗嘅意思係97主權移交前嗰支，嗰支旗咧， 嗰支係區旗噶， 嗰支其實香港旗咧，有啲人話喂，嗰支叫港英，咁其實睇翻97主權移交嘅時候咧，呢支旗喺即係落嘅時候，嗰、那個旁主持啊司儀啊，係落香港旗，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旗，咁點解唔叫港英旗咧？咁有些人會問，喂，上面有支英國的國旗喺度，大家睇翻喺紐西蘭啦、斐濟啦、 澳洲啦、 福克蘭群島呢個唔計啦，或者某些英聯邦國家，佢哋都有呢個嘢嘅。咁係咪代表佢係英國嘅一部分咧？喺加拿大完全獨立之前，加拿大都有一個咁嘅嘢喺度，唔係。所以紐西蘭都有傾過，就到底可唔可以將呢？ 前兩年咪傾過換支旗嘅， 換支旗係，但都係因為有好多啲法律問題啊，呢啲等等咧，或者有啲叫做親英分子啦咁樣，咁就行就擱置咗咁樣。咁但係呢支旗背後代表佢唔係話完全代表英國嘅，係某程度上係，但你見到就係英國同美國嘅媒體處理嗰個手法好怪，大家留意一下由6月9號去到7月1號嘅時間。英國的 BBC 呢啲大報咧，佢盡量係唔影呢啲旗 嘅，因為嗰張就 iconic 噶嘛，嗰張喺 CNN 係出好多嘅， 即係狂出，係美國嘅媒體狂出，佢哋嘅係點咧？係英國殖民地時候嘅香港旗，佢哋用呢個英文寫，係British Colonial Flag， 係啦，佢哋就咁樣講嘅。咁 BBC 咧係有影，但係佢唔會講呢啲係咩旗出嚟嘅。呢啲係我喺英國嘅朋友都有留意到呢樣嘢，同 埋而且有啲人唔出呢啲旗噶，我見過有一個都奇怪，我記得係啊，家人冇出嘅， 唔出啊。咁其他有部分，例如 The Sky 啫，反而就有出呢啲。咁你要睇翻到底每一個英國媒體佢哋個立場係點樣樣嘅。咁但係咧，好慶幸就係保守黨其實有一班人係好關心香港嘅，佢哋都有即時將呢張相係擺咗上去啲保守黨嘅主流嘅 Facebook page 嗰度俾人睇，就話原來有一班香港人仍然冇忘記英國大英帝國。嗱好啦，講到大英帝國呢樣嘢，你都捉起到咧，今次點解英國雖然過去咁多年廿幾年嚟一路都話一國兩制運作良好，每半年都揾個外相出嚟講相同嘅非常之虛偽嘅説話，但係今次咧呢一位外相咧，就跟中國玩了個牙膠戰，就玩到最激烈那一刻就說要驅逐對方， 可能 OK， 從來未見過的， 這個好，即係呢個 rhetoric 嘅呢個所謂修辭咧，就去得幾盡嘅。 好盡喺英國人嚟講，都一語言藝術，其實英國人玩得好。 唔係咁好簡單啦，即係你如果比較一下咧，俄羅斯 KGB 即係 KGB 之後嗰個啦，即係俄羅斯國安全局啦，喺英國懟冧咁多人啦，英國都冇去到咁盡噶。冇噶嚇， 呢支旗係其中一個原因。大家都盡量避講嘅，因為個牽涉到好多嘢嘅後面，甚至乎有啲國家唔止英國嘅都會避忌嘅，係噶。但係掛到上嚟個主席台，係避唔到嘅嘢嚟。 唔係我哋咪即係因應呢樣嘢咯，即係而家你好少人去即係佢講到一個咁敏感問題，就係。這個政治的訴求其實是不止現在講的那五條的，是吧？他後面潛台詞就說你給我以前的香港我 OK， 即這個是我個人的詮釋， 他不是代表什麼人亂籍啊什麼，他只是代表香港可能是最輝煌騰達的那個年代， 七八十， 這個包括很多方面的，譬如文化上， 文化上 即我們同在即英國 那種文化就在哪一方面接軌，我不是講語言，即其實大部分人的英文都不是很好，但是就是講譬如英國的法治，英國的言論自由的價值，咁你唔好用而家嗰種標準去講啦，即係話言論自由有底線啊，或者 whatever 喺英國嗰個就唔係咁講法嘅 ，OK， 就唔係佢哋冇底線，而個底線本身咧就唔係由個政府去定嘅 ，OK， 係由人民自己經過一個長嘅討論，就係邊啲係底線，而且呢個係個默契度嘅 ，OK， 呢個是其一，其二就係個專業水平啦。喺英國管治嘅時候，香港警察就係 Asia's finest。咁而家香港警察係咩咧？就變咗隻抽王 ，OK？ 有生抽，有老抽，有頭抽，有隻抽 ，OK？ 嗱，我哋跟住講 就夠抽， 有夠抽嘛？ 唔係啦，呢個咧都講下個比較，即係笑一下啦，俾大家。即係近期呢個幾月，大家都好唔開心其實。喺大埔嗰個蓮蓉隧道咧，咁就琴日就警方就。就搣曬嗰啲就係 唔係琴日，係今日嘅凌晨， 今日 今朝凌晨， 今朝啦，係啦，就搣曬啲隻抽相關嘅海報，但係佢哋有好多嘢唔搣嘅，盧偉聰下台佢唔搣，林鄭下台佢唔搣，保安局局長下台佢唔搣，佢就係搣隻抽，腳抽收隊。 唔係咁，佢呢個係一個立場嚟嘅，你又唔好覺得佢即係求其咯，佢目標好明顯啊嘛，就係你搞其他人唔好搞就唔緊要，你唔好搞到我哋警察， 我哋伙計啊， 伙計係啦。 嗱咁佢係咪當盧偉聰唔係伙計咧？咁大家自己諗下啦，諗下啦， 好明顯啦。嗱，我哋講下頭先嗰支旗啦。嗱，支旗本身咧，如果我覺得咧，我諗你可能你都比少睇法啦。就喺英國，如果出咗呢支旗嘅相片咧，對於英國人嚟講咧。是提醒他們大英帝國即使過去了但是仍然有一個責任在這裡，這個是那篇文裡面提到的 point 的，就是現在沒有大英帝國了，但曾幾何時大英帝國做過那麼多事，他亦都承認那篇文也承認是做了壞事的，甚至很多壞事，那這些人曾經在這個帝國生活的，你可不可以現在拍屁股走呢？雖然事隔成二十多年，很多英國人如果稍微叫 decent 一點就覺得是不行的， OK？咁唔得之餘咧，你有啲咩可以做咧？呢個就係討論嘅地方嚟啦。咁冇咧，冇人叫你即係再好似鴉片爭嘅時候，你使呢個炮林嚟打嘅，呢個係即係唔使 冇可能發生嘅事嚟， 係冇可能發生啦。但係問題咧，喺英國本土咧係有條件做到呢啲嘢嘅。好啦，咁講到呢支 Union Jack 咧，我亦都有一個個人經驗咧，即係可以印證頭先我講一樣嘢，就係試完咧，就喺英國嘅時候咧，我最嬲尾嗰日咧，我就去咗呢個 Royal Albert Hall， okay， 就聽 concert。咁咧就入邊嘅歌就雜感啦，即係啲 classic 啊古典啦。但係最叻最尾嗰只咧就叫做咩咧？就係 Elga， 就係一隻叫做 Land of Hope and Glory 嚇。咁呢只歌咧，你可以喺網上喺 YouTube 嗰度咧，即係睇一睇聽一聽嗰、那個。咁嗰個 tune 嗰個 melody 咧，其實大家都識噶啦。就因為咧喺呢個美國嘅時候咧，佢哋要用咗嚟做呢個中學畢業嗰首即係。進行曲的 高中啊， 高中嚇叫 Common Circumstance 啦。咁一奏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嗰晚去嘅時候咧，我都即係我唔知道有呢只歌噶嘛。咁我見咧就門口咧就有啲即係英國嘅小販啊，就賣旗啊，賣嗰支英國旗啊。咁原來咧，如果你聽呢只歌嘅時候咧，所有啲即係去買咗旗嘅人咧，就喺嗰度罰噶啦，即係嗰啲英國旗啊。咁嗰個就觸動咗咧，就係即係呢個大英帝國、那個。光輝的日子，咁支旗咧就代表咗嗰個咁嘅帝國喺度嘅， 梗係啦。 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睇到呢個咁嘅 concert 嘅時候咧，咁又有少少啲激情澎湃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去做呢個動作人咧，一定係上咗年紀噶啦，一定係廢腦嚟啦。一後生仔咧係唔覺得有呢咁嘅需要喺度嘅。 少咯，嗱咁講啦，我身邊有啲朋友佢哋有啲會關心下香港嘅，咁佢哋比較都係左搞啲啦。但是就有一個例外，就是威爾斯的一個朋友，就是他是右翼的，但他跟我很 friend 的，他右翼得來很理性，他也看到就是真的留意到 BBC 出、就是、最後出了這一張這樣的香港旗之後，他也有問我很多關於這些東西，他也就是說了一句，就是說他了解歷史之後，說香港的主權移交也都標誌著大英帝國的終結， 因為最 last 那個一個、就是、最勁的殖民地是 都冇買嘛， 係冇買嘛。 咁其實而家仲有其他嘅，不過啲就唔需要睇。 嗰啲得個福克蘭啊，或者其他呢啲都已經唔係話有啲咩重要價值啊，即係喺政治嚟講，因為如果喺香港嚟講，其實佢坐擁南海，其實某程度上你個所謂南海主權咧，我一路都諗緊點解傻更更放棄咗香港之後，南海主權其實係一個英國人自己損失嘅一樣嘢。另外，咁都要講埋啦。其實英國講真一樣嘢嘅，佢當初設立 BNO， 佢都係唔想對香港人有太大負責。但我哋今日諗深一層，三十幾廿幾到三十萬嘅英國公民，香港英國公民啊，係華裔，透過居英權攞嘅，好多都係做緊一啲唔係效忠緊英國本土嘅人，包括李家超啊，佢放棄咗英國公民啦，但係可以攞翻， 佢可以攞翻嘅。 梁君彥咧，佢可以隨時攞翻一次嘅，一大堆數之不盡。 咁啊，英國對呢人啊，其實可以懲處嘅， 包括七七七嘅 兩個仔嘛， 兩個仔同埋佢嘅老公啦，都係英國公民嚟嘅。咁但係就好奇怪喎，喺七月一號嗰日，我見到呢位英國公民喺度唱國歌，即係佢老公啊，唱中國國歌，唱中國國歌， 係啦，呢啲咩嚟嘅啫？儀式嚟嘅啫。 但係你要諗一諗一樣嘢，就係你如果你效忠一個國家嘅時候，你就走去唱人哋嘅國歌，跟住仲要帶住嗰個人哋嘅國旗，咁你俾人個感覺係點樣？ 咁究竟實際上係英國人定係中國人 咧？係咯，佢係咩人咧？ 嚇！嗱，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大家就唔需要太斟酌嘅，因為好簡單啦。譬如而家何詩詩啊，佢啱啱去咗呢個聯合國人權監察委員會啦。咁有啲人話：咁你加拿大人嚟噶嘛？你點代表英即係香港啫？咁其實而家對於個香港人個概念咧，就唔係咁分法嘅。你第一樣嘢就係佢係咪講廣東話？佢係咪寫正體字？佢嗰種價值觀， 嗱我哋都唔好話正體字咩？佢個價值觀係咪認同香港？係 認同香港咯嚇。 因為啲鬼佬啊，有啲可能南亞佢唔識寫漢字啊，唔識睇啊。但係佢講到流利廣東話，亦都喺香港生活嘅。係，咁佢係咪香港人？咁佢絕對係香港人。 香港人啊，咁但係我哋即係去分嘅，特別係針對而家喺呢個中國落嚟嗰啲，即係完全係唔認同香港價值嘅，係咪啊？亦都唔當香港係一個真正佢嘅屋企，只不過當一個踏腳石嘅啫。咁我哋就即係抗拒，即係唔認同，唔覺得呢種係一種香港人嚟。儘管佢揸住香港身份證。同埋香港嘅特區護照，嗱後邊呢啲旗咧，我就要解釋一下啦。嗱呢支叫做 Union Flag 啦嚇，咁我聽講咧就係其實掛喺個籃嗰度先叫 Union Jack 嘅啫。啊，咁大家即係識嘅人又可以講清，即係講我聽係真正嘅個分別喺邊度啦。但我去蘇格蘭之後咧，我就原來知道一樣嘢喎。其實英國嗰支旗 ，England 嗰支旗唔係呢支旗嚟嘅。因為蘇格蘭嗰個咧就藍色嗰部分嚟嘅， 所以咧如果蘇格蘭獨立咧，藍色嗰部分會冇嘅，我聽聞。 係啊，嗱，如果係即係將來嘅將來咧，呢個蘇格蘭係獨立公投係成功咗嘅話咧，咁咧後邊嗰嚿藍色就冇咗，係 啊， 就剩翻頭邊前面嗰個紅色同埋白色個十字架啫。嗱，咁呢啲就係真係好。好鬼失途啦！即系我唔係去過改丁堡，我都唔即系我都冇諗過呢件事。 同埋佢哋嘅上下係其實嗰個斜係有唔同嘅角度啊。所以有啲人成日倒掛國旗嘅。有啲人真係會咁樣嘅。佢個斜其實係原上下嗰個對稱嗰個斜位咧係唔同嘅。其實有啲英國人都唔知呢樣嘢嘅。 哦，咁英國都好多嘢都係好即係少數人先知嘅啫。大家都冇考據啦。但系咧，如果你譬如蘇格蘭咧。即係佢有啲地方佢就唔係掛嗰支旗，係掛呢支旗。 你喺我喺阿伯丁見得多。阿伯丁呢個地方，即係係咯 ，Aberdeen 呢度就係。 所以我奇怪咧，佢其實英國 passport 嗰、那個封面係唔應該係藍色嘅。 啱喎。 佢原本嗰支旗係紅色噶嘛？ 唔係， 即係佢嗰支旗係紅加白嘅啫嘛。 英國 passport 咧咁多年嚟咧，因為喺九十年代。之後咧，佢轉咗跟咗歐盟嗰只， 其實係呢支嚟噶，其實係呢支 英格蘭旗 嘅。 嗱，英國係四個，以前咧就有埋愛爾蘭啦， 北愛， 而家就分咗做北愛同愛爾蘭，咁愛爾蘭自己獨立咗北 愛爾蘭。愛爾蘭嗰只綠色噶啦，同佢完全唔拉更嘅。 咁呢個都係百幾年嘅所謂佢哋之間啲民族嘅爭端啦。咁、大威爾斯好奇怪，威爾斯有紅有綠噶。 威爾斯就係呢只，呢威爾斯係怪獸。 佢哋國歌都唔同 的，唔同嘅，唔同嘅。佢哋講嗰只話都唔同嘅。 喺足球比賽上面咧，英格蘭會唱翻英國國歌。北愛爾蘭會唱翻英國國歌。但是威爾斯同埋呢個蘇格蘭佢哋唱咧，係會唱翻自己個國歌。咁呢、這個所以點解佢個名叫 UK 就 United Kingdom 就係因為佢有幾個唔同嘅構成國。 所以 你可以諗一個好撩楞嘅問題嘅，即係將來如果咧蘇格蘭獨咗立啦，咁啊香即係英國又俾呢個即係香港 BNO 嘅居留權啦。咁係唔係英即係去到嘅人係唔可以去過丁，即係唔可以去愛丁堡住？ 唔係，如果喺法律嚟講係，因為如果歐盟佢蘇格蘭佢最終如果獨立，佢一定要喺入歐盟啊。嚇！呢個喺佢上一次 即係換言之，即係蘇格蘭同埋英格蘭之間會有個邊界嘅咯。 唔知道到時要睇下傾唔傾得成，即係話有冇協議啊，或者係要 hard border 呢啲。咁呢個後話，但係要同大家講就係咧，呢、這個少少補充喺九七主權移交之前咧，其實對香港人最友善嘅係蘇格蘭。在當時候其實他們很歡迎香港人來、是很少很少見，因為其實在當時候整個英國朝野特別在倫敦呢，保守黨的內部是基本上一致都是對香港人很反感、他們都是其實他們的看法其實就等於我們香港人去看羅橋以北的新移民、就是覺得如果這樣的話他們是蠶食我們資源的。 咁咪咁而家咪證明嗰個諗法係錯囉，因為如果你好似而家咁佢變咗歐洲人，特別係東歐人蠶食佢資源嘛。 冇錯啦，我朋友就 係我。嗱你將心比己呢，呢樣嘢其實都係即係如果你喺嗰啲立場呢都係嘅，因為你最簡單呢譬如喺倫敦啦，咁好多即係土生土長英國人覺得倫敦已經唔係倫敦嚟㗎啦，即係唔係英國城市嚟嘅。 英國男朋友同我講呀，佢雖然喺 Nottingham， 但係佢話在倫敦咧， 佢唔覺得係英國， 佢唔覺得係英格蘭， 佢唔覺得係英國咯。 佢話一嚟全世界啲富豪唔同國籍嘅都全部住到倫敦，跟住歐盟嗰啲啦，你喺街上面聽到講波蘭文啦、意大利文啦、西班牙文啦，你會覺得自己 係 minority， 係咯， 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咯。 唔係佢哋嗰個喺倫敦嗰個感覺有少少似我哋而家個感覺嘅。不過大問題不同就是他理論上是一個民主國家嚟噶嘛，你照計，如果你唔即係唔老禮啲政策，你可以透過選舉噶嘛。佢而家連嗰個市長都唔係正宗，即係唔係正宗， 唔係英國白人， 唔係白人嚟， 係一個巴基斯坦裔嘅 回教，即係伊斯蘭教徒嘛。咁、如果你將心比己咧，即係如果我用我哋即係今日嘅心態睇咧，其實我如果我係咁，我都反對啦。你突然間湧成幾十萬入嚟，我都唔知點安置你係咪啊？咁但係佢亦都即係安，即係亦都有即係喺東歐嘅人過咗去，咁佢哋而家亦都即係身受其害啦。如果你掉翻轉嚟諗，你究竟香港人係代替呢班人好啲啊，定係還是你而家即係食呢班係嚟自巴基斯坦啊、嚟自非洲好啲咧咁？咁我又想咗一樣嘅，即係梗係我哋好少少啦。 咁樣講啦，香港人咧，佢哋即係特別係即係港英撚到依家大咗呢段時間嘅咧，零零後之前啦。啲格咧，其實係吸收咗英國人嘅衰，加中國人嘅衰，結合埋一齊。 係，即係你其實係可以將兩樣嘅衰嘢夾埋噶，唔一定兩樣好夾。 咁但係佢都有學到英國人少少，同埋中國人少少嘅好咩咧？虛偽得嚟又勤力咯，同埋係佢學到華人、唐人一樣嘢就係咩咧？好乖啊！所以佢如果對比翻呢班所謂嘅難民啊，東歐嘅移民咧。其實香港人如果去到英國，其實佢最後去翻工，佢唔會理其他嘢噶。你留意一下香港人嘅社區喺英國，其實佢哋嘅政治影響力係 好低， 好低。同其他華人團體，即係喺海外其他假設美國呢啲，其實都係一樣好低。 但係伊斯蘭哥就勁啊嘛， 係 伊斯蘭哥 好團結， 好團結㗎嘛。 團結到係佢可以係影響到一個市長選舉。 係啊， 因為佢哋好多嘅。穆斯林是有英國公民的身份，他們才運用這個權利去選他啱的、啱心水、符合到他理念的人，就好像法國我和個台長說，就是看黃背心出現之前是不可能會有任何一些右翼的勢力是可以抬頭、可以得到選民支持、因為你整個巴黎 你不同的區域13區這些，喂，講阿拉伯文或者是黑人多過本土的白人， 沒有人證，是真的 你差到是個治安即是 我去歐洲那麼多城市，我其實最不喜歡是巴黎，污糟啦，治安差啦，你會覺得是黑人多到是出到街你是要好，是人心惶惶的，啲銀包啊， 即 係 精神壓力很大， 好大，超大。係 啊， 跟住哇，仲要 我就我去完翻嚟嗰陣時候咧，就有個即係呢度嘅聽眾喺倫敦嗰時俾人打咗荷包， 喺倫敦 係啊，喺倫敦 bridge 嗰陣，連個 passport 都唔見埋，即係美國嘅綠卡都唔見埋，咁啊搞到好麻煩嘅。咁 anyway， 我哋即係唔去糾纏呢樣嘢啦。其實而家就好簡單啫，我想即係引述呢篇文咧。我最終目的是想去批評肥棒，肥棒呢他很高調，但他有兩個 point 他不敢說，其一就是香港人爭取那個，即有些人 去爭取這個脫離中國這個問題，他跟以前那些人所一樣的，就是這件事不現實的。但問題現在 不是說現不現實的問題，而是你看到香港即 去示威，特別在立法會那裡，他其實已經出了這個很大的情緒，就是抗拒，對，就是全面抗拒 中國對香港那種，就是高壓 的統治。 其實這些事情20多年前預料到的， 是啊，你到今天還用什麼忌諱這件事？ 你肥棒會不知道嗎？ 蛤？ 你肥棒一定知 道，他一定知道嘛。 他說了一句說話覺得很經典，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說 bit by bit， 他說香港的衰退是一路慢慢慢慢的，他說了的。現在是一語，不是一語成籤，是只不過是將你的預測，一個正常讀政治的人的正常預測， 是的。第二件事 我覺得要批評他是什麼呢，就是他講了，譬如他講了，就是英國對香港可以出聲，可以有，就是，某種的責任，因為現在未到2047，但你沒有講具體，就是好像這個作者說，我真的派回居英權給你，那起碼這個動作本身真的有一個具體的壓力在那裡，是嗎？咁佢到依家佢都冇講呢樣嘢㗎，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無論點都好啦，肥胖咧真係回咗堂㗎啦。咁所以咧以後咧就唔反而唔係聽，即係睇佢講啲關於香港嘅嘢啦，就睇另外一啲即係對香港嘅問題有新嘅睇法嘅英國人嘅評論。 嗱好啦，頭先呢個問一問題。英國現在當然是 Brexit 和他的，就是，保守黨那個內部選舉最關鍵，現在整個英國政局裡面，香港問題他可以拿來做一個叫推波助瀾，就是競選拿來做一個 topic 的，但基本上 Boris Johnson 的贏面很高的，他得到保守黨內部支持之餘呢，也都得到一位，現在在近這幾年政壇裡面都是最頻頻出，即係最多嘢講嗰位 Donald Trump 嘅支持嘅，基本上。咁，我想問一問，其實假如 Boris Johnson 真係會成為首相之後，你覺得英美會唔會翻到係過往貝利亞時期嗰種蜜月？ 唔係，咁你好，即係你第一個問題就問咧，當其時蜜月嗰個原因係咩啊嘛？打伊拉克啊嘛，即係冇伊拉克又唔需要有呢種蜜月啦。 就要有一個敵人啦。 係啊，嗱，嗰所謂敵人係咩意思咧？就係當其時咧，呢個 George Bush 啊 ，Junior 啊。即係小布殊，佢打嘅時候咧，佢儘管佢可以用美國，純粹用美國兵力去打，而事實上亦都可以。但係佢覺得喺國際形象上同埋個道德上，佢唔可以淨係美國佬孭曬飛噶嘛。佢揾好多好多盟友，咁其中一個好主要的盟友亦都肯落搭咧，就係 Tony Blair 啊嘛。咁個問題就嚟啦，而家 Donald Trump 佢要一個咩？佢要一個英國嘅盟友，佢想做咩嘢咧？咁樣嗱，好明顯啦，佢需要一個英國盟友就要脱歐嘛。但係亦都喺近排咧，佢需要一個英國盟友咧，係需要我嚟打伊朗啊，係嘛？嗱，所以咧喺呢件事上邊咧，佢比 George Bush Junior 即係小布什更加需要一個英國嘅同佢夾嘅首相。嗱，呢樣好重要啊！嗱，即係點解最近咧會有一件事咧，佢會發圍咧？亦都啱今日講嘅，上個禮拜冇講啦，就係呢個英國駐美國大使咧。就在他外交的物件裏面批評了這個 Donald Trump， 爆出來 要講的是為什麼會爆，為什麼會爆呢？我覺得就不是那麼簡單的，很多東西這爆有時候不會出聲，但一爆出來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美國要給歐盟看，還有脫歐人看， 現在英國的政治是誰揸 fit？ 現在英國的政治是 Donald Trump 揸 fit， 不是 Theresa May。 真的很搞笑，幾百年前是 剛剛最新消息了，這個英國駐美國的大使是撤換了，即是白人出來他走了， 冇得唔走嘅， 冇得唔走啊嘛！ 呢啲即係咩爆出嚟？即係唔會好似某啲人咁賴死唔走。 係啊，嗱，答阿 William 個問題咧，我覺得即係嗰個分析嘅個角度好簡單啫。其一咧 ，Donald Trump 咧係要懟冧呢個歐盟。咁懟冧歐盟就唔可以懟德國啊，懟法國，因為個力度唔夠。但你可以搞英國。換言之咧，就係如果有一個英國嘅首相佢去致力脱歐嘅話咧，對 Donald Trump 嚟講咧。他回來可以跟茶黨交代，即是那邊已經有一定的票在這裡了，即是 他的影響力可以 去到這裡的。第二件事就是如果一旦去打伊朗的時候， Donald Trump 跟以前 George Bush 或者 George Bush Jr. 那一樣，他不可以單靠美國的軍力去打的。那你打不打成我不敢說，因為看下去就是我們上個兩個禮拜都 miss 了，就是制度臨十分鐘之前是停了的，即係呢個又係一個好值得考據嘅問題咧，就係點解會去到尾臨門一腳，佢夠膽即係 stop 咗呢樣，因為佢下邊嘅即係佢 cabinet 入邊幾個都係想主要即係想打嘅啊，佢亦都即係選舉，如果佢唔打嘅話咧，佢猶太人嘅票咧佢會少咗， 絕對 會係啊， 影響佢2020大選 佢連任嗰度啦，所以我到依家我其實我都覺得係打嘅機會係高嘅。但就要睇清楚，佢衡量清楚嗰個形勢同埋個贏面有幾高。 你終於登 咗。如果唔係一個問題咧，就是、打下打到去呢、這個即係、就是、總統選舉嘅時候，仲打唔贏咧，佢就撲街啦。OK， 而家唔係一個好時機嚟，因為總下年大選就嚟。 通常時機咧就係、是、到九月十月度啦，個天氣比較好啲咧，因為太熱啦。 大家留意一下，即係而家嗰個所謂嘅中東唔係中北美洲啊，嗰、那個非法難移民嗰個問題咧，其實而家就稍微舒緩咗少少，因為近期大家聚焦喺國際上面都係 G20 啦，咁香港事件啦，咁而家就又係彈翻去英國噶啦， 係啊， 咁都係圍住美國嚟走噶，大家留意一下啦。 但係咧，如果從喺香港角度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假設啦，係 Boris Johnson 同埋 Donald Trump 即係呢一 pair 嘅話咧。咁、那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今日啦，Financial Times 金融時報就出咗一篇文啦，就話咧 Donald Trump 係因為佢要同中國即係開啟嗰個談貿易談判，所以就唔特登少提香港。咁有啲人嘈啦，就 Donald Trump 出埋香港，我覺得就呢個睇法太簡單，因為我哋喺呢個節目我哋一路講好多次咧，就係、是、對於對華嘅政策，邊個強邊個硬咧，其實有分工嘅。Donald Trump 嗰個主要淨係負責就係貿易嘅啫，佢見親習近平，佢就係淨係講呢樣嘢嘅啫。其實如果俾埋講埋香港，已經係即係 過咗火噶啦，唔係佢範圍， 唔係佢範圍之內嘅。OK， 咁邊個講人權咧？就 Mike Pence 同埋呢個蓬佩奧。嗱，所以你見到呢排啦，又見阿陳方安生啊，跟住見阿肥佬禮啊， 呢啲咪三權分立咯？ 係咯，即係排曬隊啦。OK。咁所以就唔係講緊話，哇！佢一 U-turn 之後就成件事轉曬，嗰、那個佈局已經好清楚噶啦，就係、是、對中國嗰個人權施壓係會繼續嘅，但你都係睇 target。嗱，好明顯一樣嘢，佢唔講，即係就算點講，佢唔會講西藏，唔會講新疆嘅， 佢就會講香港， 淨係講香港嘅啫。 而家集中火力， 淨係講呢樣嘢。咁好明顯咧，就係香港個戰略個地位咧，就唔同新疆同埋 西藏。 咁你大家要諗清楚就係，即係香港戰略地位咩嘢咧咁樣？咁亦都牽涉到就喺6月12號嗰日咧，就路透社咧就近呢兩日傳咗個消息出嚟，就係解放軍主動向美國嘅國，即係呢個即係軍方嘅官員講，就唔會香港採取任何行動。咁呢個好值得講嘅。嗱，翻翻嚟，如果出現咗呢個 Boris Johnson 同埋 Trump 呢兩個聯盟咧，咁我覺得咧。即係對中國嗰、那個即係所謂圍堵同埋嗰個針對性咧，係形成咗英美聯盟，即係傳統上嘅 Anglo-Saxon Alliance 啊。咁佢兩個夾埋咧，嗰五隻眼啊，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 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英國嘛， 英國五眼 快快啫嘛，就好清晰噶啦嚇。咁其他加拿大就流流地啦，因為俾人兩個夾住嗰個兩個。咁但係如果英國歸位咧，其實成件事又好完整噶啦。咁英國如果係幫蘇聯上嘅話咧，對中國咧係有一定嘅討價還價嘅能力，因為唔係佢自己玩啊嘛。咁最好明顯啦，即係其中一個又係可以做燈神啦，就係、是、呢個華為嗰個問題啦。在 Theresa May 的時代拖泥帶水，到到而家又好似俾佢有喺五支問題上，好似又俾佢，好似唔俾佢咁樣。但係如果係 Boris Johnson 上台嘅話咧，一定冇得傾噶啦，一定不走佢嘅。 我幾期待咧，見住呢個人孭住個背囊去唐寧街翻工。 唔係，咁我覺得佢娛樂性就豐富啲嘅。 佢係一個好娛樂充滿娛樂性， 即係 當年佢做倫敦市長嗰時咧，有一個活動，我記得佢係點咧，將個籃球佢背住個籃球架。佢話一下啫，one shot，OK，first time shot 就係咩？向後一揈，成個籃球穿針，係全部呆曬，連啲記者啦，有記者影到佢樣啊咁樣。嗱呢個人係好充滿係爭議性嘅，但係佢喺 唔係，但係佢成日講錯嘢好少。 係啦，同埋佢個髮型咧，就其實近期收斂咗嘅。 收斂咗。 佢以往嘅髮型係極度係一個唔稱職嘅政治人物，就係咩咧？從來唔整嘅，就係爆開。佢而家咧剪頭髮啦，因為真係你唔做 PM 咧，你 好 係呢張啊， 揾到張相出嚟啊， 好經典啊呢張，你要捽捽個頭俾大家望啊，呢個真係一夜穿針， 好似癲佬咁樣。 佢係，仲有一啲就係咩咧？佢喺足球啲友誼賽上面咧就飛鏟，就一啲好暴力嘅攔截啦，同一啲小朋友玩欖球咧，就一夜撞過埋個小朋友度彈飛咗。咁但係你話佢係咪真係傻黐線咁？又完全唔係嘅。在脫歐問題上面咧，佢係點解會受到支持？就因為佢夠強硬，佢唔會好似TM 咁樣猶豫不決啦，或者其他某一啲嘅保守黨嘅想競逐黨魁嘅人講嘢係又係五十五十咁樣。因為真正堅定不移去支持Brexit 嘅人咧，佢哋其實真係好希望係有一個有冇，哪怕係咪 no 即係 no deal 都好啦。都是一定要是脫的了，不要再拖下去什 麼、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就算在歐洲的立場來說，即是說都是搞定了算數了，還拖來做什麼， 很兩極的。其實他一這樣再拖下去呢，是會令到英國出現一個很兩極分化的狀態的。 等於香港咯，即係你變咗喺街又嗌交又成噶嘛？ 係一啲啊，一啲係撐警，一啲唔撐警，跟住一個死全家，一個唔死全家，即係就會變到咁啊！其實唔係變到咁，係已經係。有可能住倫敦的朋友都可能會見到，就是支持脫歐和不支持脫歐的人在街上面的口角，甚至乎是燒歐盟 的旗啦，或者是其他的行為，都會令到覺得哇，在講 gentleman 的英國為什麼開始出現這些事，就是因為這個事拖太久了。喂，講好了年頭，跟著三月不行，四月又說不知十月十二月被拎吧，喂，你令人感覺英國一個堂堂個昔日的大國，點解會今日搞事？今時今日搞到咁樣樣？咁所以就 Boris Johnson 佢到底嗱，佢勝算高，但係佢處理 Brexit 嘅呢一樣嘢咧，佢都要好謹慎，因為稍有不慎咧，佢又會變下一個 Theresa May。 佢都幾難嘅，因為你而家呢個咧，實際上冇 mandate 嘅，呢個選舉本身啊，有好多人質疑咧，就係、是。而家係英國保守黨黨員投票選英國首相啊嘛，你諗下，英國嘅保守黨黨員投票選英國首相。 嗱，所以我哋喺度講少少就係咧，其實英國嘅民主咧，佢唔可以話完全直接民主啊。佢係一個 主權在國會，唔係在人民。 係啊，所以香港有啲人咧，當時話咩？我哋要行英式民主。我其實我第一下聽嚇。即係唔係直接嘅咯？你係要俾個國會，俾個議會，咁冇可能啦。香港人係即係以佢諗法就 嗱、是、呢、這個我要補充你嗰個即係睇法嘅。嗱，英國國會咧唔係流嘅，因為點解咧？佢曾經係同個國王對抗過噶嘛。 好耐啦 ，Henry 唔係啊，嗰係 Charles， 即係應該係第二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就大概係十七世紀到啦。 咁咧，國王最後俾人處死咗啊？係咪 斬頭嘛？即係如果有套戲咧，叫《紅絲屠龍》，好多年前 Cromwell 啦，就係其中一段就係英國嘅個皇帝係派兵打，即係打國會啊嘛，即係派兵入國會唔係打國會，但係嗰班議員就封住道門啊嘛，喺入面頂啊嘛。 即係你就唔可以同用香港嗰個立法會去對比英國嗰、那個嗰、那個國會嘅，因為嗰個係經過一場戰爭，同埋懟冧咗個皇帝。 係好簡單，流血咯， 要流血噶嘛。所以嗰個唔係話誒，好似我哋咁誒。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香港嘅個立法會唔係直選噶嘛，即係唔係全面直選噶嘛，佢一半係功能組別噶嘛。咁呢個亦都唔等同於英國國會啦，係咪？如果喺其他地方暴動好耐添啦。 哇！我知道啊，我同人講， 就因為經歷過呢種咁嘅戰爭，經歷過呢種咁嘅抗爭，同埋咧殺過皇帝咧，佢嗰個政治嘅份量係唔同其他嘅國會嘅。 你冇講咩？法國都係啦，共和國而家第三定第四？第三啊！ 第三共和國。 喺之前，其實由法國大革命開始，其實一路好多唔同嘅政權，全部流血。所以大家再咩講咩暴力又好咩咧？大家睇翻外國嗰啲咧， 唔係嗰個，即係好似我哋諗咁簡單。 希臘嗰啲我都見過啦，抗議退休金。 好，要更正你頭先嗰個啦，唔係第三共和，第五共和嚇。 希臘嗰啲好誇張嘅，佢唔係同你咁樣舉住雙手話我冇啊冇手無寸鐵嗰啲唔係，燒垃圾啦，攞石頭打爛啲玻璃嗰啲鋪頭啦，同警察就係正面衝突啦。烏克蘭大家見到啦，莫洛托夫雞尾酒啦，用埋啲鐵鏈加鐮刀啦。不過香港嗰啲其實真係好。 冇噶，咁你咪頭先我講個所謂暴力個問題咯，即係話你係咪叫做凡係有少少即係衝突啊破壞，咁你就一刀切就係等同於咧，即係喺外國嗰種暴力係兩個唔同層次嘅所謂暴力。 所以而家邊個講咩割席啊撤退嗰啲咧？嗱，我好少講香港政治立場問題或者係個人問題，但係我都有強調一樣嘢啫。如果呢一刻你同人割席咩，你嗰啲真係鬼啊！ 係啊。 包括某啲大啊知名嘅 KOL， 可以一支咪影響好多人嗰啲，我唔開名啦，大家可能估到講邊個。喺呢啲 moment 唔可以咁樣做啊。OK， 因為我哋啲大人有負擔啊。A 啊供緊樓 ，B 啊煩緊其他嘢 ，C 啊煩緊離婚呢啲，好多子女供養做唔到呢啲。呢班後生只不過做你哋成年人做唔到嘢， 做唔到嘢啫嘛嚇。 係啊， 因為就冇咩唔可以做。即係做堂邊學，亦都唔好諗住教人，係咪啊？嚇，即係年輕人做嘢唔使廢腦教， 唔使廢腦廢宗教。 係啊，嗱後邊嗰個就圖表就好簡單啦。 點樣合成？ 即係點樣合成咁樣啦？嗱，咁咧仲講埋少少，就下一節俾阿 William 去講啦。就涉及到頭先嗰個咩咧？解放軍嘅問題啦。咁喺6月12號嗰日咧，大家聽到啦，譬如有陶傑啊講話呢個即係激鬧阿爺咧，嗱我唔係引述嗰、那個每一粒字咧咁講法，而係大概意思就話咧，即係你可能激嬲咗佢之後咧，佢怕搞紅關咁樣。咁6月12號而家喺路透社爆出嗰單嘢，已經證明咗呢個係一個即係 bullshit 嚟嘅啦，即係完全冇呢回事。冇呢回事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解放軍已經主即係喺香港嘅解放軍嘅指揮已經主動向美國提出咗，就係佢哋唔喺香港採取任何行動。咁個問題有兩個，其一就係點解要講咧？點解要向美國佬講？係 咯，點解要講？ 咁嗱，個對象係咩？就係呢兩日咧，譬如中國外交部就講嘅，即係唔好有外國勢力，外國勢力又唔可以干預香港啦。咁而家你主動要求人哋干涉啊嘛？係嘛？如果你自己做嘢，使乜去同即係講交代啫？係咪啊？點去同美國佬交代？咁而家你主動引人去干預你自己個內政啊嘛？咁你要 引狼入室 係啦。咁你要切其一，其二就咩咧？就係喺香港出動解放軍個可能性係咩咧？咁樣咁係微乎其微嘅。微乎其微個原因好簡單，唔係佢個人特別善良，唔係佢話即係點樣呵護香港嘅人民。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香港佔嗰個政治上的位置不等同北京，即係喺呢度有任何嘢係影響唔到你真正的政權嗰個穩定的。你喺度要出兵，反而就令到你的政權損失很大量的經濟的利益。你喺權能輕重的時候事實上呢樣嘢發生的機率相當之低。而我亦都歷次亦都講過啦，如果真係要出兵嘅話，其實就唔係出香港嘅兵嘅，係應該出廣州同埋深圳嗰邊嗰啲軍力嘅。 但香港兵力好少嘅啫， 香港兵 力，係啊，嗰個佢象徵式主軍嚟㗎嘛，係嘛？你派咗幾多部坦克車出嚟啫，係嘛？ 但係如果 嗱，你睇下記者喺武漢嗰邊就出坦克車㗎啦，嚇！你有睇到嗰段片啦，係嘛？ 當然有睇啦，係 啦， 咁。武漢那些是加上信息封鎖這些大家都明白，就很難知道完全的實質情況是怎樣的、嗯、即甚至外媒現在都入不到去的 那些就是整些封鎖的。香港也不可以亂來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這裡發生的事下一分鐘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是吧？最重要的背景我講過很多次，就是這個美中貿易戰這個談判這個背景嘛。你在這裡有任何風吹草動，那個談判本身就即係玩完㗎啦， 好簡單一樣嘢，地緣政治咯， 係啊，地緣政治嚟㗎嘛。 香港個地理位置 就係因為我地緣政治唔同呢個北京、同呢個上海、同呢個西藏、同呢個新疆係唔同嘅時候咧，就出現咗而家呢樣嘢咯。所以由呢個結論嚟講咧，就係咧，而家凡係講激啦，嘢會出解放軍嗰啲，其實都係鬼嚟嘅。但係呢個鬼出講咗好多年㗎啦。我由2001 將嗰啲咧咩軍車經過隧道啲片擺出嚟， 係啊，嗱，但更加重要就點解同美國佬講？ 點解唔同英國佬講，唔美國佬講咧？ 點解同美國佬講？嗱，我前一個月我寫篇文，我講即係用一句提咗呢件事，就係而家香港問題，中國要真正談判嘅對手唔係英國，係美國。實際上，美國已經取代咗英國原有喺香港個位置嘅。 其實台長，我可以更加斬釘截鐵咁講咧。喺1997年前，其實真正話事喺香港話事個唔係英國人，係美國。喺二戰之後，其實有人都已經覺得係英國已經默認咗美國喺香港係有一定嘅管治地位。大家可能唔知咧，其實美國喺香港投資好大嘅。喺1997主權移交前，係喺香港有好多投資係將佢同中國嗰啲係做一個橋板、 嗯、 到今日都有。 唔係，但係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嘅法制唔同啊嘛。你入邊你冇得 air 噶，即係香港如果即係純粹講做生意啦，即係嗰、那個普通法係俾到其他世界地方人一個感覺，就係喺呢度你真係可以同嗰個對方去仲裁嘅時候有一定一個公平嘅， 唔係佢相信到個法院喺仲裁嘅時候係一個公平 公平嘅啫嚇， 係啊，唔會因為啊呢、這個 A 係你 好簡單啦，嗱好簡單啦，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話Michael Jordan 佢有個 brand， 嗰個 brand 喺入邊原來係俾人可以 claim 翻轉頭嘅， 唔止佢啦， 好多成大扎咁樣噶嘛， 係啦 ，Balenciaga 都係 好多個 New Balance 係，唔係仲有G2000啦，以前試嘅，以前 阿田少，唉 ，N 年前試過啦，咁你但喺香港嚟唔會出現啲嘢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如果美國話佢話純粹保護佢商業嘅利益咧，佢香港都係個持份者嚟嘅，但係而家已經唔止呢樣嘢噶啦，就係成個南中國海嘅戰略，我估啊，點解美國會有一個即係角色喺度咧？就是美國不希望香港變成一個軍事港。我自己詮釋這件事 的態度就是，其實 在某些途徑，其實美國已經給了一個訊息在、中國，就是你怎麼搞都好，香港不可以變成一個軍事港的。那這個香港是一個軍事港呢，其實你在哪裡看到啲蛛絲馬跡呢？就是在大帽山那裡已經看到個雷達站啦，你在昂船洲你就看到那個 海軍基地啦，咁玩下手可能呢度係變咗潛艇基地㗎啦，咁甚至如果將來嘅話呢，就因為香港嗰個深水港呀，呢度可以拍航母艦戰鬥群㗎。咁而家未係，但係我覺得呢一、這個解放軍要將呢個612佢哋唔採取軍事行動，要講俾美國佬聽呢，大家已經在這個問題上面 有共識 的，就暫時香港不會變成一個軍事港的、啊、就不是純粹在香港出兵的問題、啊、 不是出兵就這些沒什麼可能，大家都我們剛剛都分析了整 個可能性，或者是因為地緣、啊 嗯、 位置、啊、其實即我為什麼做節目之前這麼久呢，在我今次做嘉賓之前這麼久都是一直強調地緣政治，因為由古到今咧，地緣政治係決定一個政治改變嘅關鍵因素之一。 Geography is destiny 啦，就係你嗰個地方係咩地緣政治，即係你嗰個地方係處於一個咩地理位置，就決定咗你嗰個地方嘅前途咯。嗱，如果你喺新疆就咁噶啦，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 係咪？冇人睬你。 如果你西藏，你都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睇其他角度嘅話，睇翻，咦，原來當年西藏之所以可以喺咁多被伊斯蘭教包圍嘅情況之下，仍然保存到藏傳佛教，原來就係地緣政治咯。點解？ 高山， 高山啊嘛， 高山啊嘛， 天然屏障保護咗啊嘛。咁但係今日高山累翻佢。 係啊。 咁呢啲所以就話有好有唔好。咁香港呢啲都係一樣嘅啫，即係喺過去可能200年前佢係冇人識嘅，係保安院嘅一部分。最多話屯門海戰當年葡萄牙， 佢實際上都係同呢個新加坡一樣啦。新加坡原本都冇人知呢個地方嘅， 冇人知佢係 就有一個中即係華裔人同埋一個叫 Stanford 共濟會會員嚟㗎啦，就走咗落去度睇，就覺得呢度可以 Rifles 係咪內佛寺啊嘛？ Rifles Stanford 啊。咁喺新加坡而家都有個有個像喺度， 佢有個登陸地點嘅。 即係其實啲人以前係唔知有呢個地方嘅，或者好少人住嘅。但係落咗來睇咗啦，咁跟住咧就喺呢個地方發展咁樣。咁咧有新加坡咪冇檳城咯，係因為有新加坡，因為即係佢做到下面嘅生意嘛。檳城100年前就係有香港咁樣噶嘛，咁跟住冇咯。咁遲啲泰國開咗個雲航咪冇新加坡咯。OK， 咁香港咧有一樣啦。它原本又是一個即係漁村嚟噶嘛，有人住啊，即係唔好講冇人住。 都唔係，仲要係唔係講廣東話漁村啊？ 係啊， 講咩咧？講圍頭啊，講英文 係啦。咁英國佬嚟咗喺嗰度搞咁樣，搞得8年啦，咁咪變咗另外一嚿嘢咯，係咪啊？嚇！咁佢之所以搞到就係、是、其一就是、個地理位置，其二靠咩？個深水港。因為咧，我去喺英國時亦都即係吸收咗一樣嘢嘅，就係、是、你去到好遠咧，其實好多人都嚟過香港。咁個我問嗰個原因就係佢喺蘇格蘭嗰度點解？我點解你都會香港？佢好簡單，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交通樞紐，即係你去其他你去到靠近地方，其實你總會停喺香港一次。 轉機啊！ 轉機啦，停一次啦。 飛澳洲嘅英國，哇！你個直飛你真係會 即係嘔啊！ 有機有直航嘅，但係坐嘅時間好似 廿幾 個鐘。嗱，講真嘅，十幾個鐘嘅機已經係極限嚟，對一個人嚟講。如果你坐嗰啲經濟位啊，你基本上啲腳 黐線嘅， 黐線嘅真係會。咁所以就通常會係揀香港呢地方去做一個即係轉機。咁通常啲人就會出嚟香港行下嘅，因為喂機場快， 到而家都係噶，到而家 有好多啲就係 one day trip 就點啊？朝早落機出香港下一轉，夜晚翻繼續搭飛機去下一站。咁所以其實特別仲加埋香港嗰個背景啊， 係啊， 過去係英國嘅殖民地同埋佢嘅海外屬地，所以就佢哋會對佢有 因為個東西方嗰個交匯嘅地方，咁同埋香港嘅電影啦，咁呢啲我哋唔講啦，即係最簡單一句咧就係話，你而家香港即係再行落去，嗰個國際嗰個影響力係越嚟越強嘅，嚇，咁中國可以講好多嘢，但係實際上佢哋都衡量緊呢個問題。所以他們要處理香港或者要做一些什麼的大的動作呢，他後面的背景就是要首先要搞定這些外國勢力先，是吧、這個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是呢，就是那個示威的象徵意義呢就很大的，就是純粹這支旗本身已經是觸動了很多東西出來的，因為這個旗本身是講的東西是多過現在那個政治訴求的。你想想很簡單啫嘛，講五個政治訴求同呢支旗有咩關係？ 零關係， 零關係。咁理論上係零關係噶嘛，但係嗰支旗就擺上喺呢個立法會嗰個 chair 上面啦，而且佢講嘅嘢係比呢五個訴求多噶。OK， 你呢支旗已經講好多嘢， 係即係嗰支旗已經講咗好多嘢出嚟噶啦。 唔係，其實呢單嘢真係令到中國好頭痛。 係啊， 佢點搞台灣？你知唔知道今次會令到就係台灣喺下年嘅大選會好大改變？ 都唔止噶啦，而家林鄭月娥好嘢啦，佢搞到成個部署亂 Q 曬啦， 係啦，亂 Q 曬啦，嗱，甚至鬼打鬼添啊，建制派內部。 嗱，我仲講多一樣嘢啦，就嗰個象徵意義喺邊度咧？除咗支旗之外咧，就呢個黑色衫問題啦。咁你又見到咩咧？有黑色旗啦，有 black block 啦，有黑色口罩啦。咁原來咧，呢個玄學師傅就講咧，林鄭月娥嗰個係火格嚟嘅。 即黑是最好的， 黑 是水嘛，所以為什麼這題聽到 be water 呢？ 是 不是 啊？ 你聽到嗎？好神奇啊！ 那兩位玄學師傅說的， 不是的，不像的，我們今天才討論這個問題，但其實 即係你去睇五行咧，你已經夾曬呢啲嘢噶啦。嗱，第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五行上邊咧，水咧就是黑火嘅。咁啊，林鄭月娥嗰個格咧就叫火格嚇。咁佢有你咩紅色？所以你見佢著去見習近平嗰陣時候咧，就著紅色衫噶嘛。咁但係咧，入到而家去到年尾或者呢兩個月咧，就開始進入水嘅階段啦。即係特別係年尾添啦。咁年尾咧就係同咩色有關咧？就同、是、黑色有關嘅。咁所以逢親一有水嘅嘢咧，佢係大鑊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大家一定要提多啲提 be water。咁但係理論上，我覺得呢個英文係唔啱嘅，應該係 be like water。咁但係唔緊要啦，呢、這個 Bruce Lee 即係佢當其時咁講啦嚇。咁但係記住，大家水咧就好有用嘅。 啊，同埋呢支 係啦， 嗱 呢支係又係啦，呢個淨係廣告嚟㗎啦。O K， 咁免費啊嘛，大佬喂，補抗力。 等佢等我講埋先。同埋咧，逢親黑色咧，就黑住呢個林鄭月娥嘅。咁所以你大家咧就走出街前，不妨著多啲黑衫啊！咁我嚟緊嗰本即係下個禮拜會出嗰本書咧，個封面都係黑色嘅。OK， 我真係緊貼呢、這個嗱嗱咁啊！即係今日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即係而家，其實冇辦法唔講香港，因為而家全世界聚焦其中一個。聚焦點就係香港。 其實今日 CNN 嗰條頭條，頭先我睇嘅時候係講香港嘅。佢講香港，我補一補少少咧，就係話香港嗰個世代嘅衝突，就係嗰個政治嘅分歧已經令到咧個家庭出現裂痕。 嗱，頭先我呢度即係你撳嘢時候，我都講少少。一個有一句外唔係香港人同我講嘅，佢話香港係五六十後去建立嘅，打咗江山翻嚟。 嗯， 他就話七八十後有啲敗家， 嗯， 九十同零零後幫班七八十後敏子， 嗯， 他話香港今日造成嘅嘢其實好多都係啲七十後六七八十後佢哋即係造成嘅。嗱，我唔係完全認同，但係某程度上係嘅。 嗱，你就未必夠即刻講，我就夠即刻講。咁而家好簡單啫，就係、是、你無論譬如話我哋嗰陣時見證過香港嗰個黃金年代啦，但係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冇做我哋應該做嘅嘢咧，就導致今日咁嘅情況啊嘛。舉個例，就係、是。即係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馬文輝係講過香港獨立噶 嘛？哦，嗰位胡鬚叔， 唔係我係見過佢嘅，但係我唔係直接即係 face to face， 就係佢喺大會堂嗰陣時 候，佢演講嘅時候， 佢演講嘅時候，我喺我好細個嗰陣時候，咁就見過佢身影嘅。咁嗰陣時候有個學長同我嗱呢個就是馬文輝啦，佢講香港獨立嘅。 佢咧四個字形容啦，生不逢時。 係生不逢時。係 啊。 咁我哋嗰陣時是我哋冇諗過呢個問題，又或者後來有民主回歸派，佢哋仲有好多人嘅，不過唔點名啦， 某啲啦， 佢咁佢咪造成咗香港今日呢個局面咯。咁佢可能不自覺嘅，就係、是、當其時有一個預測，就係中國喺呢個經濟發展之下咧，會發財立品啊嘛。咁事實上喺西方喺英國同埋美國都有人咁諗法噶。歷任嘅美國總統就係、是、嗱，我嚇。不搞你在政治上等你自己即發展經濟，你慢慢發展了經濟其實你的思想都會改變的，因為你有錢嘛，你有錢就會做些好事咯。那turn out原來不是嘛，turn out原來他翻轉頭嘛。所以如果剛才你講過呢，就不是說五十後六十後那些就完全沒有責任的，事實上是有責任的，就因為當其時沒有看到這個共產政權那種本質，甚至有些人當其時還對譬如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定的憧憬啊！嗰陣時好多人就覺得話，如果我哋幫下佢嗱，我哋大家係中國人啊嘛，咁幫咗佢哋之後，咪咁啊香港都會好啦嘛。咁呢個咁印象式嘅觀察咧，到而家睇咧就係、是、犯咗彌天大錯，就導致到今日呢班十幾歲或者二十歲嘅後生仔咧，佢哋要做一啲即係冒險犯難去做一啲。用生命去換取翻嚟嘅一啲權利咯。 唔係點解我今日會即係破格咁樣咧？其實真係班僆仔其中即 係 都 唔係你都係僆仔嚟㗎，你都係僆仔。你都係僆仔。 我喺法定上喺你眼中係啦， 喺我眼中我真係你都 是。我對比翻班僆仔，我已經唔係僆仔嚟。佢哋真係做緊一啲好多人有掣肘嘅人唔敢做嘅嘢。 嚇！ 咁另外就係其實打冧沙一層啦，喺年青嘅時候。就應該是有一個難忘的戀愛啊，或者是一個好好的學習生涯啊呢啲，但點解佢哋要冒住摧毀自己一世前程的情況之下做呢啲嘢？咁頭先都講啦，上一度嘅 係啊， 即係我亦都好直接咁講咯，係我哋呢個人即係做得唔夠或者做得失敗，所以佢哋今日要咁樣咯。 唔係冇辦法㗎，喺你嗰個年代咧，因為始終經濟起飛咧，好多人其實唔好話講政治，三餐都顧唔下，點理呢啲啊？即係哇！你由朝到晚都係咁打工， 但係我要補充你一樣嘢，就係到咗三餐之後飽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個世界係會一路好落去嘅。 但係 呢個係一個好即係喺一個好安逸嘅社會入邊咧，啲人好容易會諗到嘅就係今日太平，聽日太即係琴日太平，上一日太平，今日太平，聽日都會係啦。但係 turn out 唔係啊嘛。吞得唔係好大鑊，點解？就係因為你習慣咗嗰個思維模式，譬如對暴力嗰個睇法，你覺得全世界嘅人都係咁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你就以為個世界永遠都係咁樣。到有一日，有啲人唔係咁對待你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已經手足無措，你係唔知點處理啊嘛。 好簡單，台長叫啲人去轉委內瑞拉。 係啦，嗱好簡單，而家你譬如你落去呢個連龍牆咁樣，隨時有人同你開拖嘅。而家我啱啱頭先睇到就已經有件學生仔俾人即係玩到殘嘅啦。 喺邊度啊？ 喺連龍牆。我唔記得喺邊度啦。我睇 下遍地開花。 遍田地開花嘛嚇。藍田就開緊拖啦嚇。咁你落佢家而家就無日無知呢個問題噶嘛。咁無日無知，如果你 handle 唔到嘅其中一個客觀原因就係因為你以前冇諗過呢個問題嘛。你冇諗過喺街頭遇到暴力嘅時候，個警察係唔會幫你噶嘛。個警察會睇住你俾人打之後，跟住你走去報案，佢跟住就搜你身同埋拉住埋你啊嘛。嗱，個現實就咁樣嘅。 而家索到咧，著件黑色衫就有問題。 我著噶，我咪著到啦。嗱，睇住呢件衫啦嚇嚇，著緊呢件我都係著呢件。 你嗰個通緝嗰個係邊個啊？ 你估下？ 葉繼寬啊？ 是啊是啊，葉桂芬嚟嘅， 梗唔係啦，幾個加強版嚟啊呢個 ，OK， 幾件棍盒啊， 好嗱，唔阻你啦，因為你有啲嘢講嘅，你就講希臘啊。 希臘係啊，咁即係始終國際局勢咧，我都要講少少，即係除咗香港以外嘅嘢。 唔係點解你要講希臘啊？ 希臘啱啱大選完， 就係嘅嗰個原左翼嗰個政府輸咗嘛，輸到 係啊，估唔到啊，因為我哋出張相啦。 點解佢估唔到咧？嗰條友搞經濟搞到一撇屎， 係唔係話？其實希臘的經濟增長，嗱呢一度就係雅典佢哋嘅經常發生，嗱呢個政治中心嚟嘅，真係雅典嘅政治中心，呢度就係佢哋嘅辦公官邸。咁其實雅典係一個好混亂嘅城市，但係就希臘人真係好熱情。呢個係我覺得我去過其中一個國家，我會係再翻鬥。希臘嘅女性都好靚女。咁而且好火辣，亦都佢哋係好直接嘅對男人，特別佢哋係浪漫，即佢哋嗰種嗱希臘人喺古希臘嘅時期已經 唔係你千祈唔好搞錯啊！而家希臘人唔係嗰時嘅希臘， 但係佢哋有保留到希臘嘅文字咯。 係係啊，唔好 宗教已經冇咗啦。 你唔好諗住翻去揾到柏拉圖啊！千祈 完全冇啊，冇柏拉圖，冇蘇格拉底， 亦都冇亞歷山大大帝， 冇亞歷山大大帝。OK， 好啦。他們的經濟增長其實在左翼的執政其實他又慢慢改善，由一個所謂垃圾扶貧國家 還債債未啊？ 未完全還，但是經濟增長終於有正增長，就 keep 到現在每年有 2% 的增長了。之前你一直負下去，我們開一大畫面，為什麼有人說有增長會決定放棄這個比較左的政權咧，即係呢個執政黨咧，嗱右翼咧，其實佢哋個咧唔係完全右嘅呢個，而家新上台嗰、那個，佢哋係中間偏右，喺過往佢哋都執政過嘅。 啱啊，上一任政，即係上一任嘅上一任政 權。係啦，咁而且佢哋係有一個比較偏右，有一派咧更加係反猶太添。 金色黎明啊，如果冇記錯。 係，咁但係點解推薦人會揀翻佢咧？就因為而家都係受到一個歐洲所謂嘅民粹主義影響，哪怕希臘人咧對外人都比較 nice 啲，但係咧佢哋都係冇辦法。你身處一個歐洲，你就會感同身受，就係話由難民歐元。 喂，大佬，你俾你幾好客啊？大佬個個湧曬嚟，又強姦，又黑石，又賣假貨，你都頂唔順啦。 我嗰樣嘢聽呢位，我嗰次喺。在一個城市啦 ，OK， 嗰度係比較近邊境嘅，北馬其頓啊，近土耳其，咁嗰度比較多難民。咁我夜晚喺條街飲完酒，我翻出嚟行翻去 hostel， 喺 hostel 嘅時候咧，咁啊有個差佬截到， 跟住我呆咗，佢講希臘文先，跟住我唔識聽啊，咁我話你講英文得唔得？咁跟住佢接我，叫我企埋一邊，跟住我向下又望，係一堆黑人。跟住我話：喂，我唔係難民喎，我俾本 passport 你睇啦。佢又一問咗，哦，佢睇咗本嘢，都唔望啊，咁就走。哦，佢話佢以為我係啊。咁跟住我叫一排，起碼十幾個黑人喺度俾人係排隊喺度 check 啲難民證啊嗰啲咁樣樣。咁佢又話夜晚治安唔好。 唔係大家咧，其實就唔好話當睇呢個問題係一個種族主義咯，即係唔係話啊，我哋即係先天上對黑人有咁啊。但係你去到一個處境就係通街都係黑人，通街都係烏哩馬茶，咁你就好自然有一個咁嘅印象。 周圍烏哩 馬係周圍嚇。 仲有唔止喎，喺希臘而家仲有一班南亞，嗰啲巴基斯坦、孟加拉，呢個係我希臘朋友，佢有一晚同我出去咧，就話：，唉，我真係好憎呢啲人，我做咩啊？我對佢話佢對亞裔呢啲冇乜嘢，但係佢話佢對嗰啲南亞、對嗰啲咩黑人啊嗰啲啊，佢係一見到已經好唔中意。即係哪怕你唔係對我啲咩，但係佢望到一堆喺度揾咧，佢話：喂，我係希臘喎，我喺自己國家喎，但係點解啲咁樣樣啲治安喺度屙尿吐痰亂咁，即係搞搞震。咁而家就係呢啲問題，咪逼到歐即係希臘人冇辦法唔揀翻一個偏右嘅政府。但而且呢、這個政府其實佢咧對於歐盟都係好強硬嘅比較，如果對相比翻左翼，因為希臘人有一個諗法就係佢哋其實有諗過係退出歐元區， 唔係，但係嗰個解決唔到個難民問題嘅， 解決唔到，因為最慘係咩？希臘佢身處嗰個地緣政治位就咁啱就撞正喺土耳其， 而且唔止佢，你 意大利啦， 大鑊噶嘛， 都大鑊噶，意大利，佢哋都係咁啱係地中海最首當其衝嗰幾個國家之一，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咁所以你冇辦法去斬腳趾避沙蟲嘅。我喺土耳其入希臘境。咁我一路係坐hitchhiking 嘅，就係順風車。咁我同個波蘭女仔啦。咁我哋可以喺個邊境度連續半個鐘頭，啲人見到一個白人一個亞裔，佢都唔敢停車。去到後屘，我哋成個半鐘先揾到一個hitchhiking 上到車。佢話：你知唔知呢度係冇人會停嘅？ 點解？ 因為過去有好多難民經過咧。 係啊。 所以啲人係唔敢停車嘅喺度。你知唔知最後我係要一齊揈支波蘭嘅？就上車先，即係大家傾偈，跟住我都發覺其實佢哋都對難民係完全有包容接納。 係啊，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呢個唔係話所有人先即係一生即係一見到難民咧就 咁樣 啊，而係話你長期你經過一種好大嘅壓力，無論是經濟上啦，或者係社會上、文化上啦，而你班難民到而家處理唔到嘛。 唔係你好簡單，香港咪一個例子咯。喺其實九七前都有一個單程證嘅。九七後都有，但係點解由開始大家喺九七主權移交開始接納包容，去到而家開始反感？呢、這個唔係單向嘅，因為一隻手掌拍唔響嘅。你睇屯門公園就知啦。 係咯， 搞到而家今日，大家個阿伯同啲人，你又話廢青哥，又話你任從，呢啲係十幾年造成嘅嘢，就類似今日嘅希臘，今日嘅歐洲，就係因為了解太深。大家未開始知道，大家又不同。 唔係你數量上你處理不到嘛？但係香港不同，香港因為我哋又冇啦硬食啦，因為你冇權去喺嗰個議會入邊去反映到呢種嘅不滿嘛。但係理論上英國、歐洲、希臘全部是民主國家嚟噶嘛？即係我一直不明白的問題就是你在個選票上點解反映不到出呢個問題？點解冇人去講話？即係呢個移民政策要咩？呢個係到近年近呢兩三年先至咩？喺意大利其實已經搞緊㗎啦。 因為歐洲有同理心啊，歐洲人佢哋特別係八九十後咧，因為特別係德國為主啲國家經歷過冷戰咧，或者東歐呢啲咧，佢哋有個同理心就是、希望大家唔好再好似以前咁樣咧。 但係德國嗰個其實係最初係收容德國東德難民，唔係收容呢啲喺即係敍利亞呢啲㗎嘛。咁你而家無情人搞咗鑊咁嘅嘢出嚟，就全世界非洲啊、亞洲全部湧 Q 曬去歐洲， 全成個歐洲幫你孭啊，係 咯，全歐洲幫你孭啊嘛。 我有一日同一個匈牙利人傾偈咧，佢初頭對我好差嘅態度，但後屘佢同我傾得耐，佢知道我立場之後咧，佢就話：我哋國家係少數歐洲冇乜難民嘅國家， 因為咧佢哋一見到人就趕啊嘛， 好反對。哇！我歡迎遊客， 但係嗰個其實係中轉站嚟嘅理論上，因為係呼佢嗰度一路去德國噶嘛， 係啊，咁但係都有一句啦，即係了解先會有震撼嘅，唔、嗯、會啊！呢、這個世界上冇無緣無故嘅。 咁你覺得呢個而家新嘅希臘政府會搞唔搞得掂咧？ 希臘嘅經濟改善咗啊！ 嗯， 再俾少少時間，因為其實佢有一樣嘢好處係咩咧？佢唔係完全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好好嘅旅遊業，成、 哦、 個希臘都係靚 啊！ 是由北馬由馬其頓落到去。 你有冇喺嗰啲小島嗰度游過水 啊？有一個咯， 嚇， 有一個咯。 啊，邊個啊？ 有一個聖托尼尼。 哦， 呢個係蜜，即係度蜜月嘅。我係一支弓。 哦，唔係，你講一支弓啫，就係跟住啦。 唔 係，你可能晚晚都係已經有啊，即係有人陪你啦。 唔係，希臘幾好玩嘅， 希臘夠玩， 真係好好玩。單身可以去啊，佢都幾多特別。OK， 但點解係單身 咧？唔 係，可以可以同埋老婆老朋友去嘅。 當然可以啦。咁因為佢有特別嘅咩咧？你可以感受到佢古希臘嘅文化喺北馬其頓嗰邊，喺馬其頓嗰邊，亦都可以去到伯羅奔尼撒，即係斯巴達嗰邊睇翻以前世界第一個奧運嘅呢個舉行嘅地方。 嗯， 亦都可以睇下就係一啲東正教嘢啦。 嗯。 在中部，又、 嗯、 去到雅典，又可以看翻以前古希臘是咁樣，雅典 睇嗰個咩，就是巴特隆神殿， 係啦，巴特隆啦，叫巴特隆，唔係叫帕特隆，叫巴特隆，呢個係香港叫法嚟。 帕特隆， 咁呢個神廟就一路整到依家都未整完，整咗起碼廿幾卅年， 好似封咗啦，我最近聽到好似。 我去嗰時就未嘅，咁、 嗯、 但係佢哋每一日朝早都會喺嗰度升一支超級大嘅希臘國旗。 哦， 但係其實好多人希臘 係咪藍色嗰支啊？ 係藍色，係十字，有一個十字。嗱，好多人都好多希臘人係同我講嘅，我哋知道我哋同古希臘冇關係。 係啊，實際上冇。 咁我就諗咗一句説話： 埃及同古埃及係冇關係嘅，希臘同古希臘都冇關係嘅。 跟住兩依文化咧，又同古嗰個又乜嘢又冇關係嘅。咁好啦，到最後一個四大文明啊，到古印度啦。是不是跟印度人現在跟他又是沒什麼關係？那好了，去到一個比較敏感一點的問題， 就是中國 和古中國是不是有 沒有跟華夏這個文化沒有關係呢？ 五千年，那如果希臘人真的不會在嘴邊經常掛什麼我們有二千多年的文化什麼，他們不會，是因為他們都自己心知肚明，這個有自知之明的，那有自知之明好事來的。好了，今次嘉賓時間差不多，因為都已經十一點半，我都要翻去瞓。 好啊，好啊，咁因為你聽日翻工啊，嗱，咁就下禮拜再見啦。 有機會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